有冇春明啊？ 有冇嘢玩下？ 有冇嘢玩下？ 冇事搞下我哋。 大师都度紧，有啲咩？咩特別嘅嘢搞下咁樣，咁啊有啲好突破性嘅表演啦，大師應該會跳火圈啦。 大家望完啦、病完啦、過完節啦，就出名啦。 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咁啊，同啲網友結下緣啦。 係啦， 到時真係可以啊，有啲咩圖畫拎曬出嚟俾大師睇。 有咩唔妥嘅你就嚟啦。 啊 ，Red 搞大出名啦！ 哇，呢次就大過上年嗰個波啦。 幾樣嘢啦， 上年就十。 Recasine 2014春明蔓延，2月23号星期日，铜锣湾皇室宝吾楼稻香超级渔港，会员每位350，非会员400。报名方法：电邮至 recasine@recasine.com.hk， 标题2014春明，电邮内请填上你嘅姓名、会员名称、联络电话、报名人数，我哋会回复你嘅付款方法。2月23号星期日，七时公候，八时入席，到时见。 稻香海鮮酒家， 咦，上市公司嚟嘅喎， 稻香上市嘅喎， 诶，我话系，系稻香上市啊，咦，嗰啲餐饮股啊， 小心啲，唉，小心啲，小心啲。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.regazine.com.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，我系杰斯。邓 小真就话得嘅时候，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，算罢啦。 即系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，又学过下功夫啊嘛，跟住就通波。 阿煲胎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， 系啊，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，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。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、你而家系话波知，我而家要硬净啦，我唔食呢餐饭，几多鱼其实。西环你都入过啦，咁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，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？啊，郭嘉伦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，系咪先？嗰啲真系废到无伦。我哋发现咗嘢，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。嗱，而家我喺麦讲，人网你不卵嘢系戆鸠嘅。我想问， 唔系话系我夹佢先啫喎， 但系跟住佢夹，你话你冇做功课啊嘛，你又夹佢， 大佬佢 做主席冇质素， 冇质素啊，佢真系冇。 未来嘅路线咧，起码即系佢做主席呢个任， 可能我四个祝佢好运， 祝边个好运先？祝民主党好运定祝卿姐好运？ 主党同埋祝卿姐 清晰啦，你哋又唔插佢， 你我点答你咧？ 你尽量答啦，我都知道你有啲假。 我依家我唔知喎，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，係嘛？ 點會啊？佢哋出 T 恤喎，笑死我喎！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？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，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、我而家公開講嘢，大嚿 選舉啊， 幾戇鳩嘅，我想屌公民。 封翻住個啰柚先。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。 逢星期三晚10:30，桂思傑《政治有新人》。 好耐未試過咁想開咪做節目， 係我嘅問題啫。 唔關事，唔小心早咗到就撞到阿姚尖喺度做節目，好想搭爹，但又唔敢搭，因為點解咧？冇受到邀請啦，又費事搞亂咗人哋嗰、那個，即係暫亂歌病就係呢一隻。 我而家搭緊你爹 啦。但係正係，其實下一劑真係要同你約下講下啲金融嘢，我哋講翻香港已經大把故仔講，即係嗰啲阿鬱敏個 friend 咧，即係懟佢話爭人錢嗰、那個邊個周顯嗰啲咧。即係一條友咧，可能絕症過後醫翻咧都唔怕死啊，乜差都講。但係咧，我點解我中意同阿姚先想試下夾咧？因為大家都要命啊嘛，大佬，我係揾食啫。但係呢條友都好曳界嘅，所以下劑真係要約下。喂，今日翻嚟即係又遲咗個幾禮拜啦。 係啦。 講咩先？ 講一定講嗰單。 李慧玲 係咯。 你有咩諗法咧？問下你先，對於呢件事。 一半一半啦、啊，即系第一样嘢嘅系出边就好多人而家传，即系做到个势好政治打压。OK， 呢个当然系事实嚟嘅，我都觉得。 我想问你啦，嗱，唔好讲李慧玲啦，我哋讲大班啦，不如。即系如果你系大班出咗问题嘅时候，你会点包装一件事去讲你自己嘅嘢？ 你讲当年大班定系一话点先？ 当年大班啦、即系商台有， 佢冇讲到咁， 或者 DBC 都啦 ，DBC 讲到好白啦， 系啦，唔系 都系话正打赖嘅，但系嗰班 partner 你根本知啊，你原本帮阿煲胎做紧嘢，嗰班人系咩人啫？肯定系建制派噶啦，你愿意即系瞓身落去做呢单生意嘅话，你预咗系咁噶啦，只不过即系煲胎原本个 plan 想推自己有做特首做唔到啫。咁但係李慧玲咧，我唔敢講得咁功利，唔係純粹為咗錢。但係問題係李慧玲都唔係早唔 講呢件事㗎啦，一早都已經開曬聲講有機會俾人搞㗎啦。我自己嘅角度呢，我覺得從幾個方面講啦，以打工仔嘅心態講一份工咁嚟講，或者以一個傳媒人嘅心態去講呢件事，我覺得依家如果泛民嘅角度，當然我哋淨係站喺傳媒人嘅方向講啦，即係哇，明明有一個平台，不嬲你可以嬉笑怒罵又好，明刀明槍又好，我鬧你就鬧你㗎啦。 嗯。 但係問題就係我睇呢件事咧，又唔係咁簡單，唔係完完全全就話有啲友。哎，屌！我而家政治打壓你，我就封你咪，唔係咁嘅喎。 係啦，背後有少少，我覺得嗱，所以點解我會講話牌面 show 出嚟，亦都我覺得有一半係事實嚟嘅，就係話我 一半一半啦。 呢件事即係一定係有少少政治嘅意味喺度，而另外一半咧，我就會覺得係好，即係亦都係私怨嘅。OK， 邊個同邊個私怨咧？ 陳志雲、李慧玲。 得，我要問阿迪啦。嗱，好多個網友聽我講過，大概知道陳志雲個背景，不過我都要再問你一次，陳志雲係咩人？ 你想講乜嘢先，陳志雲？ 陳志雲咧，據我所知係一個同性戀，不過佢冇出軌。 嗯， 但係我覺得呢單嘢我咁樣講，佢唔會俾佢告嘅。我覺得依家今時今日喺香港做同性戀冇問題啊。 嗱，要跟翻嘅就係話咧，即係首先講啦，小弟有啲朋友喺商台度做啦，有啲同學仔都 唔開名啊。 咁啊，梗係唔開名啦。咁亦都走咗噶啦。OK， 咁啊，其實陳志雲一開頭落去嘅時候，第一個走係邊個咧？阿貴好唔中意個人啦，黃永。 黄永根本要走㗎啦，一个废柴。 咁但係呢当日呢即係落去嘅时候好明显见到陈志云做嘅嘢呢，即係成个商台都会觉得里头嘅员工大家都有啲咁嘅感觉嘅，就係话陈志云带咗几位男助理入嚟嘅。 唔紧要，唔讲男助理住，打断你先。 嗯、 最嬲一个人蔡东豪。 係。 做个商台嘅 CEO。 嗯。 即係双名嘴封咪，即係讲緊郁敏同埋大班嘅时候。蔡东豪一开始冇乜表现，不过成件事完咗之后就被余增炒咗啦。蔡东豪依家又搞占中，亦都系上市公司，最早出名亦都系信报写嘢。今次我觉得蔡东豪奇怪， 点解咧？ 冇啊，由黄永走到陈志云入嚟，到李慧玲，佢依家除咗从呢个占中嘅角度讲嘢之外，其实冇讲嘅，因为点解咧？蔡东豪是很明白商台内部运作哪个话得事的。 嗯。 到今时今日矛头没有指向过余增。我嬲就嬲呢啲人。 我 ,ok, 嗱呢、這个呢亦都系个吊诡之处就系话咩呢，我諗大家都知道当日陈志云被廉署控告或者彻查嘅时候啦，咁其实呢亦都大家都知道嘅，陈志云某程度上系唔会再掂任何 media 方面嘅嘢嘅 ,ok, 做任何 media 嘅工作嘅，包括公关又好，声有人都好。但你会见 佢唔需要囉。 但係啦，你会但嗰时见到一个好奇怪嘅动作，就话好快嘅成件事彻查，跟住然之后突然之间一个好突然嘅讯息，陈志云坐落去商台度，余真就上咗神台位。 好多人好奇怪点解陈志云会入去啦。 係啦。咁而嗰陣时嘅动作你会见到嘅第一样嘢啦， 改组情郎啦。 唔係改组情郎先。第一样嘢系咩呢？光明顶陶杰。记得点样搞啊，剩女落去嘛，开咗个几礼拜节目嘛。咁你将 个。冇问题㗎，以我认识嘅陶杰嘅话呢啲兵来将挡啦，我唔会有把柄俾你揸到，但你唔使旨意摆样落嚟影响到我啦。 系，但 算罢啦。 但系大家都会知道嗰刻。 嗱，我都系讲佢一句啦，好尊重佢，陶老师呢啲唔会出事嘅，呢啲又系老油条。我话你知即系咩？周伯通啊，我叫做政坛又好或者评论界周伯通，左右互搏。陶杰系唔会出事。 但你见到嗰阵时嘅系，哦，成个光明顶 ，OK， 俾佢搞，搞两个两两变咯 ，OK， 冇问题。好啦，跟住第二个落去就系晴朗啦 ，OK， 晴朗咁啊，最后黄永走咗啦 ，OK， 因为其实晴朗个古仔系咩咧？就系话咧，后边所有嘅 PA 咧系陈志云一次过喐晒，换系唔系喐晒，即系唔系代表走，系换过晒人嘅啫 ，OK。 正常啫 ，AO 思维。我搞唔掂个老细咧，我搞掂老细身边啲人。我管理唔到咧，我身边有人及住你，我都管理唔到噶。但系问题系你做啲咩动作，我第一个知道。呢啲系 AO 思维。 跟住再落去，好啦 ，OK， 晴朗咁啊，摆咗李慧玲落去啦，李慧玲做神组啦 ，OK。咁但系你又会见到开始同李慧玲有个拗撬喺度，而一路落去发生呢个事件。咁你再幻想多少少嘢嘅就系话， 商台嗰三個即係最重要嘅政治節目啦 ，OK， 因為潘小桃唔似嘅， 小桃唔計， 小桃係講歷史。 如果計計商台嚟講咧，小桃嘅節目咧就唔係最重要嘅政治節目。 係啦，唔係批評政府嘅政治節目，應該咁樣講。 因為講大陸嘢啫嘛。 係啦，佢係講歷史少少嘅嘢嘅 ，OK， 但反而頭先講 OK， 左右大局。光明頂再加晴朗，你見到係中間黃昏同埋夜晚嘅三條線咧，三個都搞。 咧阿迪啊，有啲嘢搞錯咗啦。光明頂唔係一個政治節目嚟，光明頂是一個完全設計俾陶傑發揮嘅節目。 但你 中意講乜就講乜， 係啦。 不過講乜與講乜之間咧，你要關注到商台啲老闆。我講老闆唔係講何生喎、我係講緊餘生喎、你唔好令到餘生難 做，係啦， 係啦。 嗱，翻翻轉頭，你見到陳志雲喺辭退咗李慧玲，突然終止 contract 之前嘅一日，陳志雲辭退咗 CEO 嘅職位，成為首席智囊，咁啊褪咗俾我唔記得邊個啦，下邊個女人做啦。OK， 其實成件事有目的嘅，你好難唔怪我會咁樣諗。第一樣嘢就係話好當日如真揾得陳志雲落嚟坐 C 個位， 梗係有嘢要去做啦。 有嘢要去做，而陳志雲亦都知道嘅就係話孭埋呢一單嘢，可能就算啦。你見到好簡單件事， 唔係可能就算佢孭埋呢單嘢，或者佢係神級噶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對於阿爺嚟講，啊呢條死黐佬 係啦， 做到嘢喎、 啊。係啦，冇錯啦。 唔喺政府喺外邊私人機構都做到嘢喎、 啊。係啦， 但係問題我話即個重點。一路都唔喺陳志雲度，其實一路都係 餘真度。 但喺餘真度，我想講一樣嘢咧，餘真唔係一個咁小家嗱小氣啊，真係小氣，唔係一個咁小家嘅人。餘真咧都係補飯碗嘅啫。你諗下，如果餘真依家唔撈商台，特別顧問好乜差到啦，仲有咩好撈？冇嘢撈嘅，嗰、那個係最後根據地。但係餘真咧唔係一個好煩，要管到你一板一眼，樣樣你冇空間嘅人。佢係要。你俾我，你有辦法同我老闆講到嘢。阿爺，如果有人嚟夾我嘅時候，我解釋得到啊。餘真係咁嘅人， 即係等於啲老細講，你唔好俾麻煩我。 咁好啦，所以嗱， 就算啦。 我既然問呢個問題咧，呢個切入點。第二個問題我就問你啦，究竟李慧玲係衰乜？ 李慧玲衰乜？ 隨意講， 得罪陳志雲。 錯，得罪陳志雲，得罪咩咩？我今日都得罪佢啦。佢咩底？有啲咩人做緊咩嘢？佢攬緊邊個摸緊邊個？我話埋俾你知冇所謂。 咁佢得罪佢。 咪前咪後講得佢冇，即係我話知得罪陳志雲唔代表得罪餘生。對於餘生嚟講，最重要係乜嘢嘢？ 咩咧？ 又要問一個問題啦。究竟如果今日我要發牌俾電台，就算今日我嬲咗商台，我作為政府人啊，我有冇可能唔俾牌商台咧？ 係啦。 即係香港電台唔計啦，政府部門啦。如果今日我唔俾商台啦，咁係咪有其他人出嚟搞電台啊？但係其他人出嚟搞電台有冇經驗啊？冇。 冇。 但我排唔止咁少噶嘛。我現成兩個啦，三個啦，新城台、香港電台、商台啦。呢三個唔會縮噶啦，只有加嘅啫，冇減嘅啫。商台就算得罪曬政府，你夠膽唔俾排佢咩？冇嘅，冇壓力嘅。有啲人講緊話為咗續牌咩？你唔會唔續牌俾商台，唔續牌俾商台，香港個傳媒真係死㗎啦。咁即係話佢續牌冇壓力底下，究竟餘真最擔心交代唔到係咩咧？ 諗唔到我都 諗唔到啊！我話俾你知，李慧玲係邊個 fans？ 鄭大班 錯，佢對大班完全冇感覺。 係咩？ 李慧玲成日都去節目，只會讚一個人嘅啫，就係、是、香港舊良心。 陈方安生， 陈方安生，陈太，喺阿爷嘅角度，究竟呢个香港良心，佢背后支持者系边个？ 哇，好深噶喎、 哦！有可能英国人，有可能美国人啦、 啊。 阿爷最担心唔担心我哋本土派嘅？啊，我讲我哋本土派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当咗自己本土派， 人哋嘅本土派， 即系香港本土派 啦、啊，人家嘅。 陈方生系本土派啊？ 唔算啦， 绝对唔系。 嗯。 如果本土派嘅话，入咗立法会就唔会出翻嚟。玩玩下又走，你咩态度啫？但系问题是你撑陈太喺阿爷嘅角度，哇！你好似撑美帝、撑英国佬喎、啊。我最信唔过就系呢啲。所以如果你话阿爷真系有一样嘢一定要喐，一个主持人嘅话咧，只系因为我睇唔通你究竟背后老细边个啫。如果你牌面睇，陈方安生唔系养你啊。你商台有粮出嘅。你都咁撐陳太嘅話咧，我就好擔心啦。因為你有個 opinion leader 喺香港有支麥講到嘢，但係你掰嘅唔係掰你老細， 你掰佢掰陳太， 係啦， 仲衰過公民黨。okay. 公民黨下一節先屌第二樣嘢。 嗯，喂，但係第二樣嘢啦，問翻阿貴嘅係啦，點睇李慧玲今次做嘅所有公關動作？ 由公關角度睇，差到爆。 同意。 第一，你唔會等俾人喐先出聲，你一早已經出聲，佢出咗聲㗎啦。 佢出咗聲嘅。 冇事。係啦，人哋調你，好啦，你又同意俾人調喎。調完之後咧，跟住你又積極不合作。 嗯。 一路都喺度嘈。喺香港人角度，香港人就咩打工啫嘛。如果你做老細阿爹，即係今日如果假設啦先出個糧俾我嘅，阿貴咧不受控制，見到 Brian 就攬撚住嚟錫，係咪先？或者我見到阿老蕭就老蕭幾時俾啲股票我撈啊？你係咪會好懷疑我呢個人啊？唔係因為我幫老蕭做嘢，或者我幫阿 Brian 做嘢，令到你少咗一蚊或者多咗一蚊，而係純粹你唔鋸啊嘛， 係咯， 你養緊我噶嘛， 咪咯， 我依家就係唔鋸你，屌你黐線嘅，成個禮拜陳志雲做乜做咩顧問又好乜差都好，你日日。唔單止電台，你連手寫文嘅地盤，你都係鬧緊。 係咯， 喂，點過得去啊？ 唔係咯，我係老細，有個員工屌鳩我， 冇嘢啊， 平地屌鳩我。 如果你係公務員，我係港台台長，即係我係嗰個叫乜差？ 廣播處處長鄧忍光 啊，我鄧忍光，我冇你扶，一陣間我炒你唔到嘛。 唔係咯， 但係私人機構我炒得到你嘅話，哇！你條友吃女棚外，我出糧俾你，你唔讚我都算啦，你鬧我，我喐你係梗㗎啦。 即係佢唔識睇人頭啦，係嘛？ 佢唔識條友，佢呢條完全係忘記咗商業社會運作。 係啦，唔係同埋第二樣嘢，我覺得即係。李慧玲今次，我覺得有啲嘢要批評嘅 ，OK， 即係當然啦，係一個滅聲嘅行動啦。但係你見到佢講嘅所有嘢都好，即係太過地去隱晦而又特登話俾公眾知，呢個係幾反感嘅一件事。即係我另外嘅節目都有講過，其實陳志雲嘅回應或者甚至梁振英嘅回應，其實好簡單嘅啫。假如件事係不實。不合乎阿李小姐所讲嘅嗰啲嘢嘅话咧，商台一封诽谤信去 ，OK， 律师信诽谤 ，OK， 入纸入去就已经 stop 到啦。因为究竟你有冇做呢个动作？如果做呢个动作嘅背后就代表李慧玲讲嘅系不实嘅事实嚟噶嘛？正常地，咁其实你做呢个动作已经得噶啦。陈志云好醒嘅一样嘢，我觉得就系话君子不出恶言，喺第一日喐佢剁佢嘅时候 ，OK， 咁。呢句说话其实是俾李慧玲一个氹嚟嘅，就是我喐你，但系我哋呢边唔会讲嘢，一个君子嘅性质，唔向你开波开拖成 ，OK， 咁将个主动权俾咗李慧玲，李慧玲一反嘅时候，当然啦，佢李慧玲亦都有谂过自己攞翻个道德嘅高地喺度，就系话哦，有人同佢讲你份工要小心啲，有人。会同你讲话，你讲嘅言论几影响到而家政府嘅运作，但系呢啲咁嘅暗示性质，你又唔交代到边个同边个嘅时候嘅话咧，咁你令到成件事就 worse 咗，即系几恶劣嘅事情。咁所以，所以话呢单嘢 OK， 去到呢个位，即系你见到吹，亦都冇乜点样吹啦，即系好快地成件事熄咗。咁当然啦，背后一样嘢嘅系，即系阿贵头先讲嘅就话喺商台，我哋外人会觉得。在商台的立场上，当然有冇牌都好，个牌应该要攞啦。 不是啊，其实我是退一万步咁想啊，唔当打份工收钱啊，当义务啊。我在社记的时候，在人网开咪啊，稍微有啲嘢唔系好啱教主心意或者郁文心意，都即刻熄你咪啦。 咪咯。 咁点啊？我使唔使又搵队人冲上去人网嗰度，跟住示威？啊！屌你唔尊重香港嘅言论自由啊！阿老萧话你。你咪傻撚咗啊！都係咁嘅啫，係咪先？咁所以我哋要將兩件事分開，究竟係政治打壓啊，香港唔再可以俾到一啲香港嘅聲音發聲啊，定係一個純粹商業機構，純粹個老闆出緊糧俾你，又覺得你唔尊重個老闆，炒你呢？嗱，我唔敢講係單一事件。 係啦。 我只能够讲，样样都有啲关系。 冇错。 但系佢公关，你头先问个问题问得对啦。作为一个传媒人，咁多年又做苹果，跟住入咗商台，又叫依家今时今日发展到一个名嘴啦。你呢个公关处理手法，大佬啊，出去记招你化个妆先啦、啊。你想我点啊？吓鬼啊！依家 咁佢系真系好吓鬼。咪你睇翻啦，真系 即几唔鍾意郁敏同大班都好，你见到佢哋当日嗰个回应呢係好夠好夠 power 㗎。 有力。 係啦。即好， 依家我到依家都唔知啦。佢开完记招几日啦，我到都唔到依家都唔知道李慧玲紧讲紧乜。 系啦，佢就话有人同佢讲，你小心份工。 嗱，有啲梁振唔使讲六八九啫嘛，梁振英个 friend 咁啊，同我又熟嘅，又话俾我知。第一样嘢，這个呢真系梁振英个 friend 啊，唔系帮梁振英做嘢。如果帮梁振英做嘢嘅话，唔会同你讲嘅。第二呢个 friend 应该唔系好熟，如果同佢熟嗰啲都谂住可以捞到啲好嘢噶嘛，更加唔会同你讲。第三呢条友都系借你把口做啲。 唔系，应该咁样讲，阿贵，如果我知道你日日都吊鸠个老细嘅话，我都会同你讲，你小心啲份工啦，系咪啊？ 系 咪先呢个方？ 即系如果今时今日我同阿的，你仲系喺人网做紧嘢，我哋唔系人网，你要黐线，即系我哋 系咪啦？ 我哋开紧麦咁样，跟住我就日日喺度开麦插老萧或者插郁文，甚至乎咧插啲垃圾啦，插大狗啦，摆明垃圾嚟噶啦， 系啦。 你都会劝下我啦，阿怪，你仲想开咪唔好咁啦。跟住我会答你，屌我呢度唔开咪，我第度唔开得咩？ 嗯。 咁依家李慧玲，你欠缺嘅底气就咩？用大陆人讲法，你第度冇咪开嘛？ 喂，唔系喎，有喎、 啊。边度啊 ？D 一百。 系、 啊。D 一百使乜佢啫？唔使李慧玲啦，探长又开得，林记又开得，个个开得啦，啱啱先？ 佢做自由风咪得咯。 使鬼你系名嘴啊？你去揾下边个都得噶，揾翻以前阿周德熙嘅老婆，揾阿黄英琪，佢都有一个噶。 杰斯都系 D 一百 唔使喂。如果今日我哋录段嘢，我摆上 YouTube 唔得咩？嗱、 嗯， 所以有啲友咧，即系正常香港仔咧就话：，屌你打份工咁啊死梗噶啦，冇、嗯、人封杀过你言论自由，你而家唔出得嚟讲嘢咩？嗱、 嗯， 嗰啲咧就系鸠拗或者诡辩嚟嘅。我哋讲紧大众平台开咪发声，同、嗯、一般你自己用自己嘅渠道发声唔一样啊。嗯、但系嗱，嗰句说话当中又唔系冇可取之处嘅，真系我今唔系唔俾你讲嘢，我杀咗你咩？ 系咯。 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、你又话俾我知，唔系啊，我一定要喺翻商台开咪啊！你唔俾我商台开咪嘅话咧，呢样嘢就封锁言论自由。喂，万一如果听日忽然间系余增，唔知点解同阿贵搭上咗，阿贵你做情郎啊？你估我唔去啊？我 肯定去啦，系咪啊？ 我去到我做得尽过你，你话添啦。我第一日做节目我就爆粗啦，反正最后都俾你赶噶啦。你最终都会发现我系鬼噶啦。 嗯， 我不如今日就轰轰烈烈。你李慧玲有冇做嗰啲轰轰烈烈嘅事咧？ 嗯， 冇咯，系 即系话咩咧？佢都仲介意呢份工，佢都仲关注，仲要呢份工。 嗯， 好啦，今时今日冇份工啦，你又喺度发烂渣啦。嗯，咁啊对唔住咯，迟咗啦，姐。 嗯， 系咪先？嗱，即系咁讲啦，我对佢冇意见。包括嗰陣時寫文聯分裂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姐好嘅，因為佢當其時有個助理係黃仲琪， 嗯、 即係都係我哋阿土啊身邊嗰啲朋友啦， 嗯、 約食飯，我係咁樣見李慧玲嘅。佢約我食飯個背景咧就係、是、啊睇唔通你寫文聯搞乜、啊，正正路路你哋呢班後生啊做到嘢，點解鬱敏咁搞你咧？啊，終於佢諗通咗啦，佢諗到啲陰謀論，咁咪約食飯，唔係為咗攞料。嗱呢樣嘢我係好尊重阿姐嘅，我都叫阿姐就係呢個原因啫，唔係對我好。佢約餐飯同我喺銅鑼灣食，咁啊講啦，唉，話啲嘢俾你知啦，我都覺得你呢個政黨咧應該做啲嘢嘅，但係如果你搞唔掂鬱敏嘅話咧，先話咗俾你知點解佢咁憎個肥佬禮啦，咁啊又將嗰啲即係同肥佬禮做生意啊，跟住啲數唔開心嗰啲嘢同我講咗啦，咁我終於知道個原罪喺邊度啦，唔係我原罪，即係肥佬禮原罪啦。 嗯， 之後我就同翻阿姐講啦，我就話，喂，咁你而家揾我食飯同我講呢單嘢，你想我點啊？你讲俾我知呢啲资讯唔代表我可以留到去写文联噶嘛？ 咪咯， 我一样嘢系俾人打紧噶嘛。唔系咁啊，萍水相逢识个朋友啫。嗱，我欣赏佢呢样嘢。 嗯， 佢哋仲有真心嗰一方面。 嗯， 但系唔明点解呢件事发生喺身上嘅时候，佢忘记咗真心呢样嘢。 嗯， 你要市民大众甚至乎圈子里边嘅人支持你，你唔好从一个打工仔嘅心态出发，你唔好走嚟讲，哇！你无理解雇啊，解雇我唔原因，对唔住、啊。就算民主党炒人都唔会讲原因嘅， 系 即系炒人讲唔讲原因系冇关系嘅。我只要问一句，佢根据劳工法嚟补足俾你咩？补足啦。嘿，唔系啊，连我同啲朋友讲拜拜，同啲同事讲拜拜唔得，你都黐紧嘅。几时喺香港俾人炒鱿鱼会担保你俾你同同事讲拜拜噶？ 咪咯， 我唔担心你影响我所有人嘅士气咩？系咪先？咁、就唔好用呢样嘢包装。佢已经讲话，我有一个发声平台，我而家发唔到声啦。大家应该要谂呢个问题就系、是。我一个人冇一份工啫、嗯，但系之后再代我上嚟做节目嗰啲人，佢可以讲啲乜咧？ 今日系我，下一个 系 边个咩？ 恐怖系呢样嘢啊嘛！嗯、你唔好再讲你份工啦，大佬咩无理解雇啫、 嗯？ 解雇系唔使理由，大佬劳工法例都冇写解雇嘅理由噶啦、嗯，无理解雇 讲乜嘢啫？ 问多你问多样嘢啊！呢件事带出咧，就系头先个问题。今日系我下一个系边个啦？即今年咧，我发觉咧，即身边有啲朋友， 你真系唔好问呢句问题啊！你再问落去，我只有讲一句，讲一样嘢，你答唔到。佢搵翻郁文嚟做节目，你点算啊？唔得啊！ 吓， 依家搵郁文做节目冇危机啦，或者我唔搵郁文啦，搵代言人啦，我搵黄杨达。 嗯， 喂，吹啊！我而家就话黄杨达系黄郁文嘅代理。 嗯， 你否认个笨。 嗯， 告我啊！对唔住咯，我搞错咗咯，赔几多啊？两蚊，系咪先？咁如果要搵阿郁文翻嚟做节目，咁点咧？ 嗯， 佢接唔接好咧？嗱，我系郁文，我咁谂啊。哼，难得有咁机会，佢仲敢信我，我哋咩咧？我哋先入咗去先， 系啦。 跟住做啲咩嘢咧？就佢嘅问题，佢头痛。我系郁文行出嚟行走江湖咁多年，我系咁噶啦。咁点解佢都敢搵我？咪做咯。李慧玲，你有乜用啊？你个人私怨。你喺大气电波，你从来冇好好利用，你都系攞嚟攻击我啫。嗱，今日我喺度话咧，我哋唔再谂呢样嘢啦，我就利用呢个平台，我就令到建制派有几咁不济，俾所有人知道，大家话系咪？ 系咯，搞掂。 似我 系啊，搞掂，成条路搞掂， 咪通晒咯。咁所以依家嘅问题就系、是，我当唔好搵咁夸张搵郁文啦，我依家搵翻李鹏飞做节目咁点算？ 都得， 或者搵摊爷 啊？系啊， 摊爷依家俾钱做得噶啦。嗱，唔好介意我咁讲啊。即系如果你搭得上肥佬礼做苹果日报做嗰啲嘢，你唔好话俾佢知冇钱收， 嗯， 一定有钱收嘅。肥佬礼都唔系啲咁嘅人， 嗯， 佢唔会要你做义工嘅。你觉得明明你有个立法会议员唔做，为咗个党让俾陈家乐，陈家乐废嘅， 系啦， 有卵用啊呢、這个人， 嗯， 嗱，陈家乐做咗咁耐啦，跟住你摊人就话，屌我继续发声，你老味你发咩声啫？你咪同阿肥佬礼咪食住餐饭。写几篇稿，啲稿都唔系你写嘅，你识捻字咩？ 算啦， 英文强过中文嘅， 算乜鬼？我讲真话啫嘛，即系咁讲。今日汤家华出嚟讲啲咩鸠嘢，讲紧即系嗰啲咩本土派出嚟屌啲大陆佬，跟住俾政府搞。汤家华出嚟讲，我就系知汤家华就系公民党嘅汤家华，到今日都公民党嘅。佢讲啲咁嘅说话，你公民党做咩？算罢啦，你公民党仲讲紧搞咩公投辞职？ 唉，呢条友 你赶咗汤家华走先讲啦。 呢条友系 一堆垃圾， 一系不知所谓嘅。你踢到落去下一次讲就系头先个 topic， 冇错啦， 就系要讲啊。好，下一次见。 大家好，我系 Kevin Ho，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.magazine.com.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。